尘世间，我只不过是个过路人，奇怪吗？随后竟这样交过心，路太弯，我们终于失散，被困。然而命运这刻又让你跟我步近，和你漫游在记忆中，那是我，而我。外表的改变可能未算多，忘我，实在我心里早摆脱旧我，真我哪里不同，都发现了吗？日短，快乐的更短，受过苦，发明新的兵器备战，谁人常在大叫喜欢五十年未变，难过在危难里高